安秀台艺术团三城院乐团从1月28号起在圆山市进行演出，由江原道的干部、各阶层劳动者和青年学生观看了演出。表演者欧哥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不分昼夜走急行军之路，坚持进行现场指导，使人民美好的梦想和理想在这块疆土上变为现实，充分表达了对他的无限敬仰和感谢之情。